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快动手，我要撑不住了。 再没有半分犹疑，唐三骤然上前一步，一掌切在了胡列娜的颈肩。胡列娜身体一软，已经滑倒在了他的怀抱之中。对于怀中的这个女人，唐三很钦佩她的勇气。他搂紧了胡列娜的身体，让她紧贴在自己胸前。蓝色光芒涌动，面对已经昏迷过去的胡列娜，他再也不需要隐藏。一根根宛如蓝宝石般的蓝银草悄然出现，将胡列娜的身体紧紧地绑在了自己身前。为了不让他影响到自己的动作，唐三将他的双臂缠绕在了自己脖子上，双腿抬起缠绕在自己腰间。他将眼前所有的一切都看成了对自己的历练。他当然可以抛弃胡列娜，但他知道如果自己真的那么做了，那就相当于是被心魔毁灭。先不说能否在心魔的影响下走出这里，就算真的走出去了，内心也会多出一道缝隙。恐怕自己这一生中想要追求魂师的极致再也不可能达到，所以他必须要将胡列娜带出去，哪怕以后他是他最大的敌人，那唐三也必须要堂堂正正地在未来与他公平对决。这是一个武者，一名魂师，一个男人不会逃避的选择。突然他明白了地狱之路的最后一关是什么。 强大的敌人不是外物，而是我自己，自己的心魔，在庞大的邪恶气息、炽热的邪意血浆，以及自身庞大的杀戮气息影响下，想要从这里坚持着走出去，需要多么坚毅的心智！以胡列娜这样的极品天才都无法坚持到最后，这才是走出地狱路最难的一关。我可真是好运气，自身有多种可以稳定心智的能力，其中又以最为根本的玄天功和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为首，还有那神奇的蓝色领域。 正像胡列娜猜测的那样，唐三的蓝色领域正是武魂的天赋领域。作为当今大陆上唯一的蓝银帝皇，在他二次觉醒的同时，也赋予了唐三他所拥有的帝皇之威，也就是蓝银皇的天赋领域——蓝银领域。在这里，蓝银领域当然无法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或者说蓝银领域自身的效果在这里已经被压制在了非常低的程度，但凭借着生生不息的领域气息，依旧能够给唐三一定的帮助。至于周围的灼热，对于唐三来说不过是个笑话而已，连冰火两仪眼的温度都无法影响到吃过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的他，更不用说是这里了。血浆中拥有的剧毒或许会影响到唐三，但他绝不会给这种液体沾身的机会。在杀戮之都两年，唐三又怎么会没有仔细研究过血腥玛丽呢？这里的血浆应该就是千年以来无数堕落者的邪恶之血混合着剧毒浓缩而成，也可以说是杀戮之都的根本。探手进入如意百宝囊，一株雪白的仙草出现在了唐三手中。仙草晶莹的雪白，每一片草叶都仿佛要滴出水一般来，修长弯曲，看上去就像是天鹅的颈。如果只是看着它，谁能想象出这株仙草自身所拥有的特性竟然是激发呢？别说是吃下它，哪怕是被它沾上一点，任何病毒都会千百倍的滋生。在很多情况下，这株名为血色天鹅吻的仙草比任何剧毒都要可怕，哪怕是用玄玉手拿着它，唐三也显得战战兢兢。这株仙草的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甚至连唐三都不敢用它来炼制毒药，因为一旦在炼制过程中，唐三通过呼吸感染了一点它的气息，必死无疑。谁敢保证自身没有一丁点病毒存在呢？手轻挥，雪白的血色天鹅吻飘然而落，朝着下方的暗红色血浆坠去，顷刻间被血浆所吞没，消失无踪。看上去血浆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株仙草带给杀戮之都的可是毁灭性的刺激，有它的药效，邪恶血浆内的毒素就将被无限放大，而以此为根基的杀戮之都还怎样存在？杀戮之都，这黑暗、邪恶、恐怖的世界本就不应该存在。不论它是谁留下的，这个世界最阴暗的一面还是消失为好。 杀戮之都，杀戮之王，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留下的礼物。 再次起身，唐三快速地朝前方掠去，空气变得越来越热，唐三身前捆住的胡列娜的皮肤已经泛起了一层玫瑰红色。幸好这是在唐三的蓝银领域之中，再加上胡列娜自身实力强悍，否则的话，单是此时灼热的温度也足以将她烤熟了。眼看着两旁深渊的血浆已经越来越近，唐三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微笑。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随着温度的增加，两旁血浆上升，他知道自己距离出口已经不远了。半个时辰之后，心神不断被狂躁杀气刺激着的唐三终于看到了出口，此时他也已经汗透重筋。就算唐三心智再坚毅，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快要坚持不住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远方的出口，出口处分外明显，白色光芒凝聚成了一片椭圆形的光幕。但是在距离出口还有千米的位置，唐三停下了脚步。出口虽然出现了，但却是彼岸的出口。此时唐三面前已经没有了去路，尽是一片血红色的海洋。血浆到了这里，竟然汇聚成了一片小湖，挡在他面前。血浆中气泡翻涌，千米距离，就像是横亘在面前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缓缓闭上双眼，唐三深吸口气，尽可能的让自己心情平复一些。体内玄天功快速的运转着，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的光芒渐渐变成了淡淡的彩色。双手在胸前合拢，一圈圈淡淡的精神波动从他眉心处蔓延出来。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再有任何保留了，他全力催动着自己的精神力，尽可能地去控制自身散发出的杀气，形成对外界阻挡的屏障，同时也令自己的大脑恢复了短暂的清醒。大脑恢复清醒，唐三首先对四周进行了观察，他没有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窄路两旁是宽阔的看不到尽头的空旷，前方千米之外才是出口，而在上方只能隐约看到黑色的洞顶，在200米左右的高度。唉，如果小奥在这里该多好，眼前的局面一根飞行蘑菇肠就能够解决。不过我虽然不能使用魂技，但武魂本体还是可以的吧。 抬起右手，一根蓝银草出现，唐三猛地将自己的蓝银草朝空中甩出。二次觉醒后的蓝银草当然不只是颜色和外表变化了那么简单，以前唐三的蓝银草最远只能飞出50米的距离，而此时他抛出的晶莹蓝银草却至少飞出了100米开外。而这个时候，胡列娜娇嫩的皮肤就像是煮熟了的虾子，全身变得通红无比。 120米已经是自己蓝银草所能达到的极限距离，由此距离距洞顶还差接近100米。我要不要将胡列娜唤醒，两人共同想想办法？哎，不行不行，万一我将她唤醒后她失去神智发动攻击怎么办？那样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唐三彻底打消了自己之前的想法，突然灵机一动，他飞快地从自己的左腕处将飞天神爪卸下，从体内释放出两根蓝银草，一根与飞天神爪系在一起，另一根则勾上了飞天神爪的几处控制。 飞天神爪的极限距离是30米，如果能够在空中打开，就相当于帮助蓝银草延长了30米，长度就能够达到150米，至于剩余接近70米的高度就要凭我的本事了。我的机会只有一次，我的玄天功大部分都用于压制杀戮之气，现在只有全力施展才有攀升到洞顶的可能。如果说自己这一次失败了，那么 再想克制住杀戮之气发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淡淡的蓝色光芒弥漫而出，正是蓝银领域全面释放。下一刻，八根橙蓝的长腿从背后突然刺出，达到四米的长度，宛如水晶打造一般的八蛛毛看上去是那么绚丽，没有了以往凝恶的倒钩和紫黑色，但是它的属性也是几何倍数的增强了。当唐三的蓝银草二次觉醒后化为蓝银皇，提升的不只是一个天赋属性，还有蓝银草的本质。武魂本质发生了变化，就相当于唐三原本属于蓝银草的每一个魂技都发生了变化，更何况还多了一个第五魂技，突破到了魂王级别。这种种的一切夹杂在一起，令唐三整体实力大幅度提升，而作为能够进化的外附魂骨八蛛毛，自然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从而进化成了眼前的样子。唐三之前之所以将胡列娜绑在胸前而不是背后，就是为了给八蛛毛留出空间。这外附魂骨八蛛毛可不止一次救了他的命，是他最终的杀手锏。身体缓缓匍匐在地，八蛛毛插入地面之中，将唐三撑了起来。淡淡的白光流转，八蛛毛内蕴含的红蓝两色光晕轻微地波动着。唐三的双眼骤然变得锐利起来，身体猛然下伏，几乎接触到了地面窄路。此时修长的八蛛毛全部插在了窄路之上，玄天功全力运转，八蛛毛恐怖的力量几乎在一瞬间输出。强劲的八蛛毛带着唐三的身体破空弹起，惊人的弹跳力令唐三清楚地感觉到周围景物飞速掠过。眼看着下方窄路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而腾空的速度逐渐降低，他知道就要到达八蛛毛弹跳的最高点了。此时唐三也不知道这一跳有多高，但他要做的是尽可能让自己跳跃得更高，更大程度地去接近洞顶。两道湛蓝光芒从唐三双眼中喷吐而出，光芒一闪，已经重重地轰击在了下方的地面上。这一击乃是唐三精神力毫无保留的全力轰击，骤然巨响中，下方窄路已经消失殆尽，恐怖的紫极神光竟然将那血浆轰出了一个血红色的漩涡，而唐三的身体也借助这一反作用力，整个人再次攀升了20米左右的高度。 是时候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